寂寞，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Yeah. 关于你的倔强和不妥协，一离开就后悔，因为你爱得很真挚。我被缠在一些傻问题，比如说用什么爱你，如果我就这样离去，我的心碎得像玻璃。天天看到你，却产生了距离，爱越热心越冷，爱情也许只是我运气，去解开你防卫的怀疑。天天看到你，是习惯和必须，不可能的可能，我的心跟对分离。自己有多爱你， 我看见 不能再变的庄严。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一座座山川相连。喇嘛说，那就是青藏高原。看不到爱情的归宿，心永远

位好，今天是2017年4月10日星期一，来关注正式的每新闻整点听。国家文物局通报，历时5年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的普查，共普查文物10815件，建立起了实物档案电子信息关联一体的文物身份证编码数据管理信息。近日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有近40位的资深戏骨参演，但据业内人士透露，所有的演员总片酬却只有4800万元，不及眼下一个当红的偶像演员个人的片酬。013040一对石竹台被盗案近日告破，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被盗的竹台也已追回。据国家文物局消息，设置在40的视频监控在被盗前就失效停用，安防设施全面瘫痪。近日，教育部等5部委联合印发意见，在学科专业编制、职称评审、薪酬分配等方面向地方和高校放权，让学校拥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回头吧，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别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目送你离开，又无限感慨，对你的思念永远不会更改，花若不再开也将会无奈，若是没有你的爱，我会日夜期待。我心已随你走，不懂如何说出口，不懂如何表白自我，即使在多年以后，你若还会记得我，我将不再让你离开我。一生之中，真心真意最难得，回忆里总是你最多。是情是爱是怨是痛，永远都藏留在我心中。情是你，而只有你留给我的爱最多。目送你离开，又无限感慨，对你的思念永远不会更改，花若不再开也将会无奈，若

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只能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是该牵手上山看看追逐东西的窗口有什么景色。不能破苦你却让我把你抱着，少了他的惊喜也有找点小快乐。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至少我们都一起直播的幸福。每一次把爱走到这路，往事一幕幕会将我们留住。 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